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的直播，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今天是周六，但是个工作日，所以路上应该是挺堵的哈。 对，是的，而且因为今天不限行嘛。不过还好的是，咱们可以把今天也称为是周末，因为从明天开始小长假就已经开始了嘛。 对， 所以我在此呢也提前祝大家小长假快乐。 这是一个大周末， 是的， 休的比平时还长，而且今天还是那个我们周六一直不是说宠物嘛。 嗯， 今天好像是他们兽医日，是不是？国际兽医日， 国际兽医日， 哎， 真的， 所以今天 那你们还上班？ 今天应该六薪是吧？ 好好好，嗯，不过呢，在小长假期间，也就是过节期间，我相信，比如说像一些诊所呀等等这些，应该还是有大夫在值班吧？ 都在全港上班 啊，全港上班， 对对对， 看看人家 全港上班 啊， 咱们顺便介绍一下两位大夫，都是来自美联众合的徐大夫和武大夫，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美联众合的许大夫。 好，我是美联众合的武雷武大夫。 哎， 大家好， 今天是那个国际兽医日哈，所以我们也提前不是提前的，正当时，祝二位节日快乐哈。 谢谢。 虽然没有准备，没有准备个小花什么的，但是我们心意到了。 啊，看我们直播间里这些玩偶，喜欢哪个全拿， 随便拿。 当然就是开一个玩笑啊。嗯，两位大夫能不能先简单介绍一下，专门都看哪个方面的，或者哪个方面比较算特长？ 他们俩全科， 厉害啊！ 所有都能看， 基本上 猫猫狗狗的哈， 应该是外科，更偏向外科一些， 全科偏外科一些。 那就是你是急诊的。 嗯，不算是急诊吧，可能更多的是 比如说不要暴露自己在医学方面的欠缺。 啊， 手术相关。 哦，明白明白。 嗯，我就偏向于 内科， 全科。 哦，全科。 啊，对对对， 好吧。 嗯， 所以那个今天啊，可以让两位大夫先给大家说说，因为这两天马上要五一小长假嘛，肯定有好多朋友要带着自己的猫，哎，猫带不出去，一般带着狗会出去小郊游一下，玩一下，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对，比如说在吃的方面啊， 嗯， 或者说在出行的方面，给大家一些比较良好的建议。 第一点就是在出行的时候，有些动物会出现这个流口水啊，在就特别坐车的时候出现流口水， 对， 这种症状， 这是为什么？ 晕车， 晕车。 你看， 真的吗？ 对，还没出， 你懂呀、啊？ 还没出北京，狗已经开始流口水了，这是晕车的一个表现。 啊、 哦，那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其实跟人一样，它肠胃啊也都不太舒服。那这时候可能这一天或者这两天吃东西就要注意一下，就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平时不爱吃不经常接触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您烤肉了，平时不烤肉，这次出去玩烤肉，狗狗也喜欢吃，你可能给它吃多了，回家就吐，就腹泻，这种症状就会出现。另外有一些， 等我待会儿，我有问题，怎么克服它的这个晕车？人不是有晕车药吗？他们有吗？你们没有研发出一点狗狗的晕车药吗？ 没有，这个太少了。 真的没有呀？ 真的没有。 他们没有专门的晕车药，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在他坐车之前给一些这个轻微镇静的或者舒缓情绪的一些药物，这个现在是有一些的。 啊，这有用吗？关键是。 这个看情况吧，可能有的狗是有用的，但是也有的狗可能就没有用。 或者换一个思路，就有人说，就比如说、啊、孙涛坐车啊、哦，他晕车， 贴肚脐儿 啊，不不不，我说的不是中医疗法，这我的意思就是，人就说，哎呀，是因为他坐车太少，如果要是从小就坐车，老坐车，他习惯了，可能就不会晕。那对于宠物会这样吗？ 会这样。我经验中遇到的经常坐车的反而没有晕过。那晕车的一般都是小狗或者是原来不经常坐车的，那来医院就诊啊或者去哪玩就反映说流了大量的口水这种情况、这是晕车的一个特点。 那怎么让他那个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你看我们家狗上车以后经常就喜欢自己坐窗户边上立着坐着，偶尔还自己摁一下那个开窗户那钮，他头有时候还得伸回去，你赶紧给他弄回来呗。乖，他一会儿又摁，他自己会摁那个窗户。他好多狗都喜欢把头伸外头， 伸外边吹风， 对吧？ 对， 他觉得特别舒服。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有点危险。 对，非常危险，那个、 对吧？而且这个姿势是不是也不利于他们寻找平衡？我老觉得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在后座，或者说趴下，或者说在后备箱给他搁一个大的箱子什么的？到底应该哪个姿势好一点？ 姿势倒。 倒没有说 无所谓， 没有特别的姿势， 坐着躺着该吐都得吐 啊。对对对， 姿势不重要，就是速度别开太快，另外就是保持驾驶过程中平稳，嗯，不要来回的颠簸呀，或者急刹车之类的，不然的话更容易出现呕吐。 哦，好，明白了。 哎，那这是在路上的，那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呢？ 饮食这一块就是主要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跟人一样，避免暴饮暴食，吃突然间吃了原来不经常吃的东西，或者吃太多这种东西，就会肠道不适，出现急性的肠胃炎或者消化不良。 哎， 啊，这种要避免。 因为我不知道啊，就比如说平时他一直吃猫粮或者狗粮， 嗯， 啊，一直在吃，嗯，但是突然哎这两天猫粮狗粮没吃，然后改吃其他的。一些 吃农家饭， 哎， 是吧？ 类似吧，类似吧， 嗯， 他是不是也会不适应？ 对， 消化道会出现不耐受。 对，就跟我们北方人经常吃面食，到了南方以后吃米饭，会出现一个三天不用上厕所，甚至， 啊， 就对我 你是这样的呀？ 我身边有同学是这样的，就是北方的同学到南方以后上研究生，哎，吃那个米饭以后就不消化。 哦， 啊，对对对，然后南方的来到北方以后吃面食也是出现胃酸的情况， 哦，这个是个案啊。 一般我们就是分析啊，就说我有个朋友，一般说的都是自己， 嗯，是个案，是个案。对，有的人可能接受的会好一点，但是我倒是觉得，比如说，无论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你到相反的一个区去，比如说南方朋友他上大学到北方，或者北方的朋友到南方上大学，可能在第一年或者第二年的时候不会水土不服，他会胖， 对， 嗯，迅速的胖起来， 觉得人那儿什么都好吃， 是 不 是？ 是 是, 是吧？好多都没吃过，可香了。 嗯， 哎，有没有那种就是出去玩然后吃东西吃坏了的，到你们那儿看急诊的？ 特别多。 都是吃什么吃坏了？ 特别是在过年期间的时候。 哦， 因为过年期间我们人吃的食物也更丰富一些，嗯，然后可能家里来的朋友也会多一些，这个时候动物可能朋友喜欢他就哎来吃点这个来吃点那个，就把盘子里面的肉啊菜啊就给狗狗吃了，那这个时候就特别频繁，说我们家狗哎前两天好好的，这两天就开始吐了，是不是的，可能吐点食物或者吐点酸水，这是一个呕吐。另外它会出现厌食的症状，因为它前两天吃了太多好吃的，然后现在吃狗粮反而没有那么好吃了。 哦， 啊，还有一些就是肠道确实不消化，就比如说人吃的特别辣的，那狗狗如果接触到这特别辣的食物，它也会出现这种腹泻的症状。啊，嗯，是这样。 哦，啊，就不会有那个什么为了什么鸡骨头什么那些都没事儿。 那些是也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吃的 啊？为什么呀？ 那个我们 狗不是天生就爱吃骨头吗？ 狗是天生特爱吃骨头，这一点儿是在兽医这块是说不通的 啊， 就是在儿科的呀，或者是一些儿童的一些那个 童话 里边，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说哎，对对对，猫爱吃鱼，狗爱吃骨头。其实狗爱吃的不是骨头，是因为它们没有肉吃，它们只能啃骨头。而我们说的那个鸡骨头，有些能吃进去，会引起肠道的穿孔，会引起肠梗阻。这块许大夫应该做手术。遇到比较多一些， 见过比较多的了，就是我们其实是不建议给这个家里边的狗狗吃骨头的，尤其是这种鸡骨头或者是鸭骨头什么的，因为这个禽类的他们这种鸡的或者鸭的这个骨头，他们本身这个骨头是比较碎的，可能嚼完之后会有一些这个尖儿什么的出来，那如果吃完比较多的骨头之后，一个是有可能它会把这个骨头嚼得比较碎，但是一次吃的骨头量大了的话，其实狗狗的这个消化道它是消化不了这个骨头的，那么这些骨头渣子就会在这个肠道之内堆积比较多，然后形成比较坚硬的大便，那拉便便的时候就会比较痛苦，严重的话可能导致这个狗狗出现这个便秘，甚至是无法排出这些骨头的残渣。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骨头有尖儿，吃进去了之后，它在这个消化道里边通过的过程中，可能会划伤这个动物的食道或者是肠道，那么造成这个消化道出血，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消化道的这个穿孔。啊，我们之前的医院也接诊过很多，因为吃骨头造成了这个消化道梗阻，后来做手术，甚至因为这个穿孔导致动物死亡的这个悲剧，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提醒各位主人，不要给狗狗吃骨头。 嗯，哎，那能不能换一个思路？比如你刚才说的，像鸡骨头啊，或者什么，它都是相对偏小的。 小， 嗯，比如说现在我换一棒骨， 对， 啊，一扎大的大棒骨，你看像那个猫和老鼠啊， 嗯， 对吧？ 对， 米老鼠、唐老鸭里，对吧？那八字那狗，它都叼一特大的骨头。 它其实叼那个骨头的话，最多可能就是当玩具。但是你要是当玩具的话，还不如给它真正的玩具去玩。因为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我给它啃个骨头，也许没准磨磨牙、补补钙什么的。但其实这个骨头磨牙的这个效果并没有很明显，并且它啃进去那点骨头渣也并不能让它补多少钙。反而有的时候，它这个骨头如果是特别大块的，可能还好一些；如果是刚好不大不小，能吞进去但又拉不出来的话，就比较可能会造成这个狗狗一不小心把这个骨头吃进去之后，导致的消化道梗阻。嗯，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哦，这大的也不行。 对，并且它那个骨头， 也不行， 对，骨头啃多了之后，反而它可能造成牙齿的这个磨损。见过很多爱叼骨头的狗，它其实那个牙都已经被磨平了，露了好多牙髓出来， 就跟咱们嗑瓜子有一个窝似的。 反而是这个坏处更多一些。 哦，那就原来卖狗咬胶的都说这个挺好的，咬了这个以后就省得再嗑你们家沙发腿儿，磨了这个以后 养的是老鼠是吧，嗑沙发腿儿。 哎，有像金毛什么的会这样，包括说哎这种狗咬胶咬完了以后它可以不刷牙，就相当于刷牙。 对对对，那他们怎么都给做成骨头的样子？他们应该也是有专业知识，怎么狗咬胶全是骨，大的小的全是骨头的样子？ 因为这个零食也是人造的嘛，我们人觉得狗可能喜欢吃骨头，所以就给它搞成骨头的 样子。有道 理。他们造成那个形状主要是让消费者去看，哦，这是个骨头，我们家狗应该喜欢吃骨头，这也是骨头形状，所以我就买这个样子的，啊，而不是说狗到那一看，哎，我喜欢这个狗骨头，它自己叼着这个走，一般都是我们去买，所以他们在造那个形状的时候是迎合主人的那个购买的习惯，或者他的一个知识层面，哎，就这样造的。啊，另外您刚才说的有一些这个狗咬胶啊，什么有清洁牙齿的作用，确实是。啊，是有清洁作用， 真的有作用， 真的有清洁作用啊！ 就是那些长得跟骨头似的那个，它怎么就能？我一直没明白这怎么就清洁牙齿。 有两种，一种就是摩擦，就是单纯的它嚼的时候那个跟牙齿间的摩擦；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绿色的， 这那个我知道，那个，它是软， 软的，它很黏， 咬进去， 对，它咬的过程中， 跟咱吃口香糖 很黏，跟口香糖一样。它会把那个狗吃的一些食物残渣啊，从那牙缝里粘出来，起到保护作用。 嗯， 这是 我给我们家狗买那个，中间还有一槽，就是它有一个像一个柳叶状那么一个凹槽。他们说那个更好，就是， 它那里边有特殊成分 哦， 抑制口腔细菌生长的。 嗯，吃完口气还清新。 好好，哎，关于小长假期间如何正确的带自己家的爱宠出去玩耍，咱们其实聊的差不多了。哎，再补充一个，比如说，如果它真的是宠物出现了胃不适的话，就是咱们那儿会有类似于给宠物吃的，像胃动力呀，啊，什么就这样的， 帮助它消化。 给宠物吃的药，可能如果是单纯的因为吃多了不消化什么的，可以尝试用一点益生菌，当然这个也是。 是酸奶吗？ 不是酸奶， 啊，不是酸奶， 它当然不是酸奶。 益生菌不是酸奶， 就是它那个猫狗的肠道菌群其实跟人类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他们最好是用他们专门的针对猫或者针对狗肠道菌群的这种益生菌来进行一个调理。那如果是说比较严重的这种因为吃坏了肚子比较严重的这种拉肚子或者呕吐的话，就不建议主人自己在家里边处理了，因为很可能耽误这个疾病的最佳治疗时间，该去医院还是去医院。 哦，它怎么就叫严重了呢？ 比如说它短时间之内，一天之内吐了很多次或者拉了很多次，那么它这个呕吐或者拉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丢失比较多的液体，那这种时候的话就不建议在自己家里边再用药了，因为你可能给了药之后它也没有什么作用，反而耽误了这个动物的病情，导致更严重的情况出现，那就要尽早治疗了。 哦，我们一般不都是在家，比如自己出现上吐下泻的问题，都会比如喝点那个生理盐水补一补，然后观察一天，最重要是一般都不会马上去医院，比如到第二天如果还不行，就去医院。 你知道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什么？ 可交流。 哦， 就会，你怎么了？ 我还行， 还行吗？ 啊，还行。 要不吃药你再看看。 哎， 那 狗呢？ 小朋友们是不太行的， 对 吧？因为你不交流啊，哪儿不舒服啊，他说不出来。 而且就是严重程度，大家是没法判断的。比如说你看着他就单纯的是拉肚子， 有的是拉水便，有的是拉软便，有的是哎，就说了有点到这个点可能不太舒服了，有点吐吧，就是有的就是哎单纯的哎呀吐一下，有的就是吐出来很多， 嗯， 这个我们上面我们就鉴定它就是非常严重啊或者非常轻啊，这个大家是没法鉴定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您感觉不太好就赶紧送医院啊。但是咱们人为什么不去这个，因为我们基本上对自己有一个我舒服的疼得很厉害， 有一个 我觉得我很轻啊，有个判断，对对对。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临床经常遇到的就是说，哎，我平时我拉肚子我吃这个药，吃一个什么抗生素，吃个消炎药就可以，但是狗狗就不行，因为人跟狗狗那个对这个药的代谢是不一样的。 嗯， 人吃了没事，狗吃了就中毒了。 我按它体重算呀，我那个经常吃的比如那个治拉肚子的药，我150斤，它50斤，那我给它吃三分之一我的量可以吗？ 不可以。 这也不行，你们怎么那么多、 啊、我们经常见到就是特别是退烧药 啊、哦、 咱们吃的那个退烧药 普罗西痛啊、或者什么， 这个两个就是我们接触的狗猫是不能用的，然后这个药也不建议用于儿童 啊、 这个 那比如说小柴胡， 小柴胡儿童药用儿童药是吗？这是个 啊， 没事是吗？他们对于人的药也并不是那么了解、 嗯、但是人的药是肯定不能轻易给动物用， 无论这个量是大还是小， 对对对 啊、 嗯， 因为很多药物是真的我们接触到的中毒的太多了、我们来了以后不光是要解决他拉肚子的问题，还要解决他中毒的问题，很头疼。 还是说狗解药 更贵了是吧？好啊，今天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我们二位大夫都会在这儿给大家悉心的解答，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时刻向大家敞开。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好消息哈，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日至5月6号，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商品和精彩的折上折活动，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还有热情的 Flamingo 大游巡啊，和路边的音乐节等等，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好了，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宠物的任何事儿。马上五一了，您要带小朋友们去哪儿玩，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就看见了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说话，夜

就是这个晕车啊，这个宠物尤其是狗狗可能更多见一些，因为狗出门的机会多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可以说是给宠物这个用的能够预防晕车的一些药物，可能比较偏这个镇静啊或者止吐这种成分的药物。因为通常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这个狗狗它晕车的时候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流涎啊或者是呕吐啊什么的，那我们提前给上一些这个镇静类的药，让它能情绪更舒缓一些，或者是说给它一些这个止吐的药，能让它稍微抑制一下这个呕吐中枢，那么它可能这个晕车的这个症状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至于这个效果怎么样，因为目前用的还是少的啊，所以这个不确定啊。有这个需要的宠物家长可以就是问一下家附近的医院有没有相关的药物，可以尝试给动物用一些。 嗯，那个镇静的药会不会吃完以后它反应就慢了？你叫它啊， 它可能就 来。半天过了半个小时冲你跑过来了。 主要坐车的时候，坐车之前才会给嘛，然后平常玩的时候就不会给这个药了，所以他可能给完镇静药之后就是更狗狗会变得更安静一些或者更嗜睡一些，这样。 哦，这 也许是这个效果。 一般能持续多长时间就这个药效？因为大家现在出去的远近不一样，你比如去延庆的时候没准人开车去南京了，是吧？都不一样。 一般的镇静药的效果都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大概可能两个小时四个小时这样，通常可能是这么一个长度。那如果是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这种比如说坐飞机啊或者长途跋涉这种的话，目前不是很确定有没有特别好用的药物。 哦，哎，我那个再多问一个关于开车出去的问题，就是前两天我在别人车里看见他买了一个跟一个大吊床似的那么个东西，是挂在那个副驾驶的那个脖子那块儿，然后这么搂下来，然后和这边的这个后座那个连下来，就等于那狗呢它是等于躺在那个中间那缝儿里头。是这样的东西确实有用吗？还是它主要是它跟我说主要是怕开快了以后万一一刹车有那没有狗安全带嘛，你就挂一下撞容易骨折，真的会有这样的案例出现吗？ 这个我们没有接触过这类似， 就没有开车那个一个刹车给撞坏了的 啊。对，我们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病例。那个东西我们经常见 啊， 很多主人买那个，一个是觉着这个狗狗上在地上走啊，然后上车以后又没办法擦脚， 脏 卫生 啊。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觉着这个更舒服一些， 啊， 都在车上待着，它比趴在后座上啊也更安全一些，因为急刹车后它不会从那个后座滚下来。 对对对 啊，对，当然。从后座滚下来那个高度一般也不至于造成特别大的这个骨折呀什么的，因为高度很 他们有坐副驾驶的， 坐副驾驶这是 绝对不行的， 肯定不行的这种 啊。 对对对，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这个警察叔叔看见肯定也是要处罚的，严一些也是要查的。 其实我觉得安全性是一方面啊， 嗯， 另外其他那些比如说那希望他坐得更舒服一点等等，可能也就是人为的想象。 对， 是吧？ 对， 嗯，好啊。这儿有一位朋友说，我家泰迪怀孕十天了，需要注意什么？十天就能知道了吗？ 他应该是根据配的时间，就是两个在一起的时间啊，这个时候主要是着床最关键的一个时期啊。这时候动物如果剧烈活动，就跟人一样剧烈活动的话，可能会影响着床。另外，在这个吃的方面，又说回去了，吃了，吃的方面上还是要尽量以狗粮为主。不要太丰富或者太觉得她怀孕了要来 补 一补， 不得给补 补 呀。 对，结果一补就补出问题了啊，其他没有太多注意的 啊。 另外就是不要打疫苗，不要这个乱吃药 啊， 谢谢。 没有什么孕期粮之类的那种吗？糖尿病粮都有吗？ 有糖尿病粮。这孕期的话，一般是建议吃有专门的怀孕的粮食，以及如果买不到这个粮食的话，也可以吃幼犬粮。又犬粮又猫粮，因为那个营养非常丰富，蛋白含量会高一些，比正常的高。 泰迪那么小，它是必须剖腹产，得到你们那儿弄吧？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吗？ 剖腹产一般是我们前期会大概做一个评估，看一下它产道多宽，然后看一下胎儿的那个头骨有多宽，大概判断一下。另外有一些第一次生的可能也胎位不正啊，或者是小那个母狗的经验不足，它也会在生的时候出现一个难产。这两种情况就是我们在 生之前的评估不能顺利生产，另外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遇到障碍，这两种是需要剖腹产的。 哦、 其他的很多比如经验很丰富的狗妈妈都就无所谓。 泰迪那么小也能自己就搞定吗？ 当然小泰迪是顺产的，有 就是比较坚强的妈妈是吗？ 看狗爸爸， 对， 狗爸爸的大小 这些你就放心吧、嗯、就是我相信在家里头如果要是泰迪怀孕要生产的话，可能会提前去咱们宠物医院，而且咱们宠物医院不也有一些很先进的一些设备吗？ 哦， 这些设备都会给他进行一些很正规的一些检查。 对，一般在怀孕50多天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胎儿这个头的大小啊，以及这个母狗的产道的大小、大概评估一下、看能不能顺产。 好、 如果狗爸爸体型比较大的话，可能怀的胎儿比较大，或者是怀的比较少，就怀一个怀两个呢，这时候胎儿长得也会比较大、可能会出现难产 啊、所以前提你们会评估， 对 对吧？啊、也是很科学， 对对对、是要科学嘛。 嗯， 贝拉说了，2个多月的柯基需要补钙吗？比如说孩子喝剩下的钙水，哎，不喝了，哎，给小宠物喝可以吗？ 2个月的柯基其实是没有必要给它补钙的，因为一般我们的狗狗可能它吃的都是这个狗粮，那只要是正规厂家的一个全价的狗粮的话，它的营养都是已经够了的，所以没有必要特意的去给它补钙。反而有的时候把这个过多的钙提前的给它添加之后，可能会导致这个幼年动物它的这个软骨过早的钙化，那么反而会导致它出现在成年之后出现一些关节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那是所有都不需要补吗？前两天我们家那个狗因为已经10岁了嘛，然后就有人说这中老年得补补钙，我妈说的，说她就吃钙片，是不是应该给咱们家狗也来点？ 幼年动物跟老年动物它们这个年龄不同，它对营养的需求量其实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那这个老年动物可能它会需要添加一点点钙，但是一般这个现在的宠物粮食啊，它幼年动物跟老年动物本身吃的粮食也是不一样的。 嗯 啊，通常这个老年犬粮它本身这个粮食内可能添加的这个钙的成分就已经偏高了，或者已经足够它用了，所以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也是不需要刻意补的。唯一有一点需要补钙的就是这种中大型犬，在这个生长发育期的时候可能骨头长得比较快，那这个时候可以适量的添加一点。 这个添加是就是和钙狗狗专用钙片， 用宠物专门的这种钙片或者是这个骨骼发育之类的这种营养品，然后也不建议去喝人的这个液体钙，因为它有可能喝了之后也不吸收。 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吗？ 它的成分也许是一样或者不同，但是它们的吸收，因为它有这个药物的佐剂嘛，所以它可能吸收的这种方式不一样，也会影响到它这个后期的这个钙的利用。 哦，他们喝完也需要晒太阳吗？ 从钙的这个转化方面来讲的话，晒晒太阳肯定是好的。 哦，好的啊，明白了。咱们那个稍进一条广告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的是两位专业的宠物医生，大家有任何关于猫猫狗狗的问题，基本他们都能回答哈。稍事休息，一条广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接着看看大家的这些个问题。 对，必须对 W 好，这个相对有点复杂啊，相对有点，因为他问的问题相对比较多，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嗯，他说那个家里的折耳得了多囊肾了，这个还有的治吗？二位大夫， 如果已经确诊是多囊肾的话，基本没得治了。 啊，就这么 简单。因为这个多囊肾它其实是一个这个纯种猫比较高发的一个肾病，并且它是一个遗传性质的， 那如果是确诊是多囊肾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啊，所以这个确实是目前的这个医疗手段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去。 对，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也说了，他说多囊肾呢，这个给家里这个猫呢治了很久，他说现在只能说呢家里这个宠物没有发病，但是呢也没有说有没有办法去根治。那就你这么一说的话，可能根治是很难的， 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对，也许可以通过一些药物给控制， 就是抑制它继续再长， 控制这个病的发展的过程，但是它最终肯定会发展到最终的一个肾衰的一个结果的，只是我们用药延缓它这个时间而已。 那他这个比如说咱就帮他分析分析啊，就是现在他可能年龄还不太大，发现了这个问题了，然后通过你们的药物治疗，他还能有多少年相对比较舒服的日子呢？ 这个时间不是很好确定，因为我们有见过这个多囊肾的猫猫，它可能从被诊断出来到它发病到这个猫离开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也有可能维持的会更久一些，比如说几年啊，或者是很多年，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遗传病嘛，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这个根治。我们只能是从这个繁育方面去杜绝以后尽量减少这种方面的基因的传播。 那就是只能吃药缓解它的疼痛症状。那一般这个在比如说大家每年带自己的宠物做常规体检的时候，会不会能查到这一项呢？ 每年的常规体检是可以查出来的，就是这个动物的肾脏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血液学的一些肾脏的指标，比如肌酐尿素氮，或者通过超声去扫查这个肾脏的形态。那么如果有这个多囊肾的倾向，或者有多囊肾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通常我们通过超声和这个肾功的检测是可以被发现的。 所以每年体检 还是很 重 要的。 对对，不过通过上这个节目，我才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上次跟涛子一块上节目，然后我头一次知道，就是咱们宠物医院有很多很先进的设备， 对， 就类似于比如说人在医院检查需要什么 CT 呀、啊、什么 X 光啊，是等等的，全有， 早就有了吧？ 然后我就是说也，因为我原来不知道。然后再其次呢，就是在宠物身上有很多病，可能你原来啊，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得？但是依然是有，比如说猫最爱得的一种病就是脂肪肝， 对 对吧？ 对。 而且我先是以为脂肪肝就跟人似的， 吃的 动啊，多锻炼锻炼，少吃点，可能就会说不是，猫是饿的， 对， 它越饿越容易得脂肪肝。哦，这些都是头一次知道。然后再其次，那个像我们听众也说了，说他们家猫得了糖尿病，我一想，哦，猫也可以得糖尿病， 对，有糖尿病这个，而且还特别多。 那它这怎么办呀？猫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大家不是都喂猫粮吗？ 对呀、 也不存在说是老吃什么这那的富贵病的问题。 猫的糖尿病跟人的类似，就是说其实机体都是类似的，只是我们之前没有特殊的诊断方法，或者没有人去关注这个事情。现在随着这个大家对动物关注度高了，有这病了，那像这个病的治疗跟人也是一样，每天通过注射胰岛素，然后监测血糖，去控制它的这个病程的发展。甚至猫的糖尿病比人的更好一点，它是有一定的康复率的，它是通过、 能治好啊，他们 有一部分一个比例是可以治好的，去吃一些无骨的罐头啊，当然这个成本会比要高一些，是这样的情况。 那它也是遗传吗？还是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你看你们家有没有糖尿病史？我说想一想啊，爸爸妈妈如果有的话，你就得注意，他们猫也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那你平时体检的时候能检查出来吗？小的时候就 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方法检 不出来， 对，只能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都是在已经发病了，已经出现一些糖尿病的继发症了。 他们猫怎么看出来它有糖尿病？瘦了， 然后 特能喝水， 甚至我养猫的他们会铲猫砂。铲猫砂，原来那个猫砂就是很干净，一块铲下来，但是有糖尿病的那个尿很 黏、 对，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铲不下来，粘在猫砂盆上了，粘得很结实。然后这猫喝水喝特别多，这个排尿也排特别多，但是这猫最近吃的多，但是瘦了。 啊，这些症状都会有，甚至有一些最近不吃东西了，我们到医院一检查是糖尿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引起的一个酮症酸中毒啊出现的症状。嗯， 哎呀，刚才说泰迪怀孕的呀，或者说有可能怀孕的这是吧，因为说十天了嘛，只能说有可能吧。嗯， 祝他成功。 啊，好，祝他成功。好，人家也回信息了，说谢谢谢谢两位医生，他说我家狗狗呢是玩具体，说狗爸爸呢是茶杯体，那也就是说茶杯体更小了呗。 如何交配上的呢？ 不，我理解他的意思，因为刚才老五那个武大夫不是说嘛，说那就得看狗爸爸是大的还是小的。那狗爸爸相对偏小应该还好吧， 应该还好，对。 啊，这个 但是孙 就是这种真的就体型不同，他们真的可以，因为差特多呢。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问题，就 是 哎，我这小体的狗想找个更小的配一下，怎么配？当然我们不是做繁育的那一块 啊， 但是这个确实有一定难度，甚至涉及到人工受精的问题。 对呀， 就是，啊，是这样的。 这我曾经原来遛狗的时候看见有那种发情期的大狗，然后母狗嘛就在那溜达，好多小泰迪努了力的往上蹦也蹦不上去啊。你知道是真的，就这种是不是一般不太容易成功？ 不太容易成功，是的。 是吧？ 对， 挺困难。 而且那你说他爸爸这个，就比如说他是一个茶杯，那最后生出来他这个体型应该是像妈妈还是像爸爸？ 这也不好说吧。 这个也不好说。对， 好好好。哎，刚才你说的专门治糖尿病的一些不是药啊，就是吃的那个叫什么五谷罐头啊等等，这些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发信息说有类似的牌子吗？ 多说几个。 国内暂时没有吧这种牌子 啊。 五谷罐就是没有，就无就是没有，谷是谷物的谷，罐头然后可以自己通过一些渠道去搜索 啊。 国内现在这块确实还是没有上市的产品。 好啊，我们这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发过来啊，吃喝玩乐大搜索官方微信在这儿等着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绝奏，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也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你快乐。为什么活着

北京时间的18:04，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王维。欢迎大家在广告和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就是虽然今天我是一个替班的啊，但是说心里话，我特愿意上周六的节目。 为什么？ 因为能够学到很多我不知道的知识。 哎， 真的， 确实在这方面你是有盲点比较多。 是是是，但是 你以后养宠物那个做一个铺垫。 别来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大夫 啊。那个来自美联众合的许大夫和武大夫，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还是许大夫。 大家好，我是武大夫。 好， 两位大夫呢，据孙涛说呢，是全科大夫。 对，就是关于猫狗方面的问题，大家问应该都能回答。 是的，是的，因为说心里话，能够从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就能看得出来，就是家里现在养宠物的朋友确实很多，而且真的是遇到了方方面面的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用争取吧，就是更快的更精准的回答来给大家把这些问题都解答了，好吧？ 好的。 大家如果要是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当然也可以发问题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因为我们两位专业的大夫都在这儿。当然除了问宠物的，如果您说五一小长假我们打算有一个什么什么要去哪儿哪儿玩，大概多少多少钱，或者说五一期间要聚会，真的就是在五一期间，就我知道的，当然我们都正常上班啊，我们也正常直播，是吧，涛子？ 对对，我来。 是， 这就是刚才他跟你说调休的那个。 但是在五一期间，我知道，比如说，要随份子的人特别多，因为正好有这三天小假期，结婚的特别多，对对，我记得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跟小胖我还在说，沾喜庆的事情。不要在乎那个仨瓜俩枣的、是吧，要参与，要接喜庆。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利用五一期间的，就是在家里头打扫卫生，然后 过一个真正的劳动节。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今天晚上基本上就约几个朋友开几辆车、然后就 走了， 就杀出去了。应该是这么一个方向啊。来来来，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对，那个咱们，因为我看到那个刚才最上头有一个朋友，这个正好趁着咱们直播也呼吁一下，因为这位朋友他叫 Sharon， 他说他家狗要出生了，但是就是他两只狗嘛交配了一下，但是他说生完了实在家里可能没有能力再养更多。他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朋友啊，或者哪些个部门可以接收他新生出来的这些个小狗。他说他家的狗呢是拉布拉多和金毛的串串，这两个本身 高智商， 长得也一样，一个就是一个剃成秃子，一个是长发。 怎么让你说都那么不美呢？ 他俩，你说我形容的对不对？ 对， 金毛剃光了就是拉布拉多，长得真的是一模一样， 非常像。对，而体型啊个头大小都差不多。 对，而且都很聪明。就是哪位朋友吧，如果说想那个领养的话，我们这节目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发过来哈，我们做一个中间人给你们转一下。那个二位大夫知不知道哪些个机构什么的可以接收这些？ 一般我们知道的这种机构都是救助流浪狗的。对，然后像咱们听众朋友说这种情况，一般是会自己通过一些网上的发朋友圈啊，发一些这个闲鱼啊这种方式。 闲鱼都能交易小狗吗？ 对，因为增加浏览量嘛。可以啊，微博呀这种都可以。 对，是不是有好多人那个家里养不了的，偶尔会扔到你们那个宠物医院门口，会有这种事吗？ 这我们还真遇见过。前几天刚好有一只，也是有一只被扔在我们医院门口的，目前我们也是在找领养的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真的特别不负责任。你比如说像我，如果不养，我就 彻底的不养。 但如果您要是养了，其实它是一个生命，你就要对它负责。真的。 对， 要不然你说你太草率了，养它。 对，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的那个 他的想法还是挺好的，可能是意外怀孕，然后那家里确实又养不了，想找几个比较靠谱的给他送出去。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您就是家里没有这个能力再养，是不是考虑应该给他做一下绝育呢？ 还是要考虑做绝育，对， 是吧？ 对， 嗯， 那你建议多大做绝育更好一点？ 做绝育这个时间的话，国外他们定的时间就比较早一些，是在6个月到8个月就做。那咱们国内 公狗母狗有区别吗？ 就是这个公狗母狗都是这个时间段内。 哦、 啊，因为这个考虑到这个一些乳腺肿瘤啊什么的并发症的这种出现啊，国内的话可能我们考虑到狗长的状态，因为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它们都可以促进个头的生长， 对， 长得更开一些，所以我们可以考虑1岁的时候给它进行手术， 就可能更好一点。 对， 好，哎，那同样，你比如说像淘淘，他爸当然不是狗啊，他说的是我们家呢有一只6个月大的公猫。你觉得多大岁数做绝育比较好？ 这个时候如果两个睾丸、两个蛋蛋都已经在阴囊内了， 嗯， 然后你对它的外观又没有特别高的要求，说要必要发腮啊，那个长得什么的， 嗯， 可以现在就可以做了， 就可以， 哎，对，就可以做了。如果说是要想要发腮，就是长得脸大一点，大脸猫， 嗯， 那就可能要等到8个月或者10个月以后，让它发完腮以后再做。 明白，明白， 这就更专业，这我也听不懂。发腮， 就是脸上长肉， 就是从小脸长到大脸，可以这么理解。 你不知道可以问吗？你不要假装就点头吗？ 我没有，我这赶紧问了。我说这确实没听懂。 真的，说一个题外话，那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后来我觉得哇，好有意思，就是一个金毛，一个拉布拉多，应该是。就是一个朋友家里养的这两只宠物， 嗯， 然后录的短视频就是同样的盘子，同样的分量，看这两个宠物谁吃掉盘子里的东西最快，俩人比赛， 哎，嗯， 你说拉布拉多和金毛，但是个头什么都一样，给的那个饭菜也都一样，谁吃最快？ 我觉得是拉布拉多，这是纯菜， 错， 我还没说呢，就 错，那就好不容易说错了，赶紧说。金毛， 啊， 然后那个他那个短视频，因为短视频很短，15秒，然后底下还有那个注解旁白 啊， 说金毛以3.49秒取胜，当时我天哪，那就相当于啪一舔舌没了。 对对对，晚上还有一个吃面条的，是家里的两只金毛跟主人同时吃 炸酱面， 对对对 啊，这也有， 哎，有，结果后来主人完败。 那当然了，主人吃面条，他就算拿筷子挑，也没人一口下去的。 太快了，这个 是是是，嗯，来继续，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问题。这位叫丙爷， 嗯，丙爷说，那个我家有一只5个月的小泰迪，最开始动了一下，看不见了， 这儿呢。 哦， 你看你还串行， 花眼。他说最开始啊，他那个。是出门遛的，但是这个小狗啊从来不在外面大小便，回了家以后在家上厕所，说这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训练它在外出排便？这个不太常见嘛，一般都是爱出去上。 对对对，那这个还是我们上一周讲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这小狗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家里固定的那个排便的位置就是我的厕所， 嗯， 所以我会固定在那儿，然后出去的话没有排便的习惯，那么只能找一个机会让他真正在外面排便，排完便以后奖励，然后排完便才能回家，只能这样子去训练。那可能需要花一定时间，可能真要你感觉他要想要在家排便，开始转圈了，开始找那个排便的位置， 赶紧给抱出去， 对，赶紧抱着出去，你遛2个小时，遛3个小时就等着他排便， 嗯， 只要一排便，赶紧给奖励， 哦， 在家排便就没有奖励。 嗯 啊，他泰迪非常聪明的，他就肯定是为了那点吃的，我干什么都行。 嗯， 对，就出去排便，这样就慢慢养成了。当然，这需要可能花一些精力和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了，嗯。 但是还好，因为才几个月大嘛。 对， 现在再建立，我觉得还来得及。如果太大了的话，可能就相对慢一些了。 对对对。 哎，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因为还算小嘛？然后他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瞎说的啊，就类似于比如说同样在一个小区里头， 嗯， 你带着你们家的宠物出去，他不那个小便啊，比如一看哟 孙涛家的狗皮腿酿的，哎，我学会了。 哦，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 就是有一个自学习的过程， 撇腿尿都是学的。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嘛、 啊、 有可能吗？ 这个有可能，确实有可能，特别是训狗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就是其他的狗在那看看其他狗，哎，怎么做，做完以后受表扬了，受奖励了， 嗯， 那我也尝试着去做啊，这样会有这么训练的一个内容的。 嗯， 就跟那天我们同事出去采访，然后拿回来他写的那个采访的那个稿子，后来我看，哎呀，看完了以后我还特别感动，因为就是在北京发生的事儿。 嗯， 就是这老两口呢是大概在十年前吧，啊，因为具体时间我不记得，十年前家里养了一只狗啊，当然这个狗很纯黑背，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因为子女生孩子呀，要到城里来照顾啊，没法在郊区养这个狗了。所以正在这时候呢，说专门看到报纸说那个我公人员啊发出一个通知，就是哎，谁家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我们可以上门去看看，如果他还不错，我们就把它当成工作犬，比如说可以服务于人民，比如说当缉毒犬呀等等，这个工作犬。后来老两口一看，哎，挺好的呀，报名。然后警察去他们家看了，说哟，这狗不错，非常好，大黑背，长得也好，倍儿听话。说您真愿意，说我真愿意，那好，带走了，就带走好多年，然后只能一年看一次。 哎呀， 所以老两口真的就跟去幼儿园接孩子的那种感觉，一年哇，带着好多那个 吃的， 哎呀，吃的就去看他，然后呢，人家还有汇报演出，带着那个。就是因为不止他一只啊、 嗯、 还有很多其他的也是从我们 民间选上来的、 选上来的这种、后来都培训成了工作犬，然后在那儿汇报演出，特别好，老两口特开心，一年一次。然后呢说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警队给他们打电话说，好了，现在呢这个狗岁数大了， 太大，退役了，要、 哎、他要退役了，但是退役了呢我们还跟您联系，您可以把它接走。老两口说特好，特别愿意，然后把它接回来，但是明显能感觉出来反应慢了， 嗯， 而且腿脚也慢了。然后呢因为老两口呢他们住楼房，所以每天为了让它能够下去活动活动，包括大小便，你想那么大一黑背 抱下去， 老头抱下去， 哎呀 哎呀，所以就看完我们同事 沉了，真的 采访写的这个，哎呀我特别感动。所以后来我就说，如果您要是真心的说，哎，我希望养一个宠物，我希望我们家能够充满爱，那您就踏踏实实好好养它，真的，就千万别说，哎呀，今天喜欢了，哎呀，明天不喜欢了，然后去丢弃它，我觉得这个太不负责任了。 嗯，好啊，咱们这么感动的故事过后，进一条广告吧。 啊，我以为要放首歌呢。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咱们抓紧时间问大家的问题哈。这儿 Annie 她说，我们家这猫多大可以开始就做这些免疫啦，然后绝育的，刚才她也问，但是咱们刚才不是说过，可以简单的说两句， 打疫苗多长时间合适？ 猫和狗免疫的话满两个月就可以免疫，那具体时间的话其实是满48天就可以免疫了。 嗯 嗯， 48天。一般猫和狗打的一样吗？是不是？它们得打好多针呢？我记得都是。 它们免疫程序都是首免，就是第一年免疫都是打3针，然后中间间隔21天到28天，就是间隔3到4周。狂犬的话是要满3个月以后，3月龄以后才能打。啊、 哦，就是猫的这个整个的免疫过程要持续3个月， 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啊、一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啊，它间隔21天嘛、 哦。 然后猫打的疫苗只有一种，叫妙三都或者猫三联疫苗，原来还有4联疫苗，现在我们打的最多就是3联。 然后狗的话相应就比较复杂一些，有 三连四连五连六连都有， 四连苗六连苗八连苗。 对， 那很多人就问八连苗那狗打八针受得了吗？ 一针是吧？ 其实连苗就是三连苗，就是三个病，猫瘟啊猫鼻支啊猫杯状，三个病联合在一块儿叫三连。那狗这一块八连苗就是八种病预防，那四连苗就是最基本的四种病预防。对啊，就是说我们花多少钱然后让它打多少预防多少病。 但是是不是那个连儿越多那个感觉越好啊？因为一下就预防了那么多病了，因为价钱其实差不了太多。 我们现在建议，前两年的时候我们在接触到这个钩端螺旋体比较少，所以当时觉得哎，我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说四连苗八连苗六连苗都行。但是这两年北京这边我们接触到了一些这个钩端螺旋体这个病，因为这个病是一个人畜共患病 啊， 所以对它是可以通过尿液传播到人，所以我们现在我基本上全建议是打八连苗啊，因为这个对狗来说的话多预防一个病固然好，然后对人来说更健康。那费用这块的话，如果你打疫苗这儿多花那几十块钱，以后能预防那么多的病，那也很经济的。 对， 所以说我们是建议打八连苗的。 那个我还见过他们原来有人嫌医院贵，就是他们自己从网上买疫苗，因为我看过他们给狗打针，我觉得也不是特复杂，就我瞎说啊，因为我也没打过，我这纯属于自己琢磨。他看着也不像咱，就是还得那找一地儿，他们好像就是捏起来一块皮， 对， 然后往进一打，好像就是看起来操作也挺简单的。就是而且那个在网上他们好多买的疫苗看起来也挺正规也挺方便的，到你们那儿可能到医院肯定价钱就贵了呀。 对， 就是他们这种行为，您作为一个医生，您批评不批评他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危险？ 疫苗我们之前有遇见过很多主人说，我在网上买了疫苗带过来要打，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疫苗跟他买的疫苗放在一块儿仔细去对比，上面的字体是有差别的。 真的就是他自己买的有可能是假的。 有可能是假的，对。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些买的非常便宜的疫苗，买的一些所谓的进口的疫苗，我也具体查过一些，比如韩国的呀，某些牌子的疫苗，韩国的那个公司的主业就不生产这个疫苗。对，但是网上淘宝上是可以买到所谓的这个疫苗厂家生产的疫苗。 天哪， 这种事情也会有，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基本上自己带的疫苗我们是拒绝打。 对 ，这个因为虽然我收你注射费了，但是对狗是不负责任的。 对， 所以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对，以你们专业的经验，就是因为这些疫苗是不是，因为你看人，比如说他有处方药啊什么的，你得拿着处方才能去买嘛，对吧？ 对， 那狗的这种类似这种疫苗，有没有这种民间销售的渠道？就是大家在网上是不是确实能买到真的，还是基本确实是买不到的？ 我们的这个就是美联众合呀，包括北京好多连锁医院的疫苗都是由这个厂家直接供销过来的。而且他们只供给动物医院。那国家包括一些法律规定也是只有动物医院才能进行这种注射疫苗和这个免疫，包括狂犬免疫，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四连苗八连苗这种免疫才能进行免疫。其他的什么美容院呢，或者是一个卖宠物用品的这种，他们是没有资格去注射的。 所以基本咱们就可以说在网上买到的大多数是不靠谱的。 对， 是 不 是不 靠谱的。另外打完疫苗以后有些狗狗会有一些反应，最严重的就是过敏反应，急性的一个过敏。那这个时候如果在动物医院是可以采取急救措施，但是如果自己在家注射或者在一些非正规的一些场合注射，出现急性过敏可能就束手无策，最严重的动物急性就死亡掉了。 对 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过敏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是基本都能救过来吧？ 发现早都能救过来。跟咱们人注射疫苗一样，人注射疫苗也是要在医院观察20分钟到半个小时，看你有没有过敏，没有过敏才可以离开医院。 对， 动物这块一样的。 对，老徐一直没说话了， 来，那个清醒一下啊！来，这一节最后一个问题交给你了。 嗯， 这位朋友是祥和生，他说我们家猫呢折耳九岁了，现在一直吃某品牌的猫粮，但是呢只要一换其他品牌猫粮就拉稀。他说这个记忆可真深刻嘿，那是怎么回事？ 这个原因可能有比较多的原因吧，一个方面是有可能是这个猫它这个个体本身就是肠道对这个食物，就是对之前的食物已经产生一个适应性，那么换了其他品牌的粮食之后，因为它不同品牌粮食它的配比啊成分啊是不一样的，那身体适应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没有适应之前它就会出现这些，可能会出现这个消化道症状。另外就是也许这个猫它自身的这个消化功能是偏弱的，或者肠道的菌群不是很好，那么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更换粮食之后的这种拉稀的情况。嗯，如果是具体想要知道什么原因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做一下相关的检查，比如说便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测去看一下。 嗯，好 好的啊。 刚才我们不是说有一位朋友家里不小心拉布拉多和金毛配上了吗？哎，联姻了啊，然后说生下来的小朋友有哪位好朋友能领养，毛驴就说我来呀，我们家住昌平，家里有一只九个多月的比格，我想给他找个伙伴。 嗯，那一会儿我们把那位朋友的电话在微信上发给您。 那位朋友发电话了吗？ 发了、 啊、真的 发了，我们私下你们二位联系一下啊。我觉得可能 但是人巴雷特也说呢，我也想领养， 都给你们发。我觉得一窝一般不会只一个啊。 好 啊，我们一会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关于宠物方面的问题啊，猫的狗的，今天都可以给大家回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嗯，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留下见我别了谁。吹过玉门关，吹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多谢父子。 林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行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四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此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嗯，他们是分别来自美联众合的许大夫和武大夫，二位大夫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大夫。 我是武大夫，大家好。 嗯， 哎，我能先问一下，刚才有那么多的朋友说想领养，那家的那个， 已经把那个电话都给他们发过去了。 好好好， 希望两方联系吧。但是还是得像刚才王维上一节说的，如果确定养啊，就对人家负责。 是 吧？别两天说你这狗太闹，半夜老叫，我不想养了，我给退回去。好多这种情况 是， 就是一定想明白了。 是， 包括那个家里有一条狗的那位。有两条狗有可能性格不合过不到一块儿的， 对， 是吧？ 更有可能的是两个组团拆家的 啊。哦，真的， 底格这个底格犬 本 身 就 对 很活泼。 对， 他是拆迁的这个小队长，然后那个是拆迁的大队长， 就 大队长带着小队长一块拆， 就类似这样活泼的真是有。我一朋友就是他们家养一内八字儿， 嗯， 那叫什么 斗牛吧， 啊，斗 牛犬， 对对对，啊，特厉害。所以每次我一到他们家，我都跟他说：“哥，把他收，哎，放心， 收起来， 放心，在里屋呢，关着呢。”好，我说那就行。然后我们一块聊天，他就说：“哦，这斗牛也是，就是他们家皮沙发，哎呀，就把那个皮沙发已经啃的已经。” 小时候都拆，好像我记得是 啊，长大就不拆吗？ 嗯，长大就好点。我们家狗原来 也拆过， 原来我们家狗那我跟你说拆的特别有技术含量，有我们家那个 哪柜拆 沙发不是它有一个那个套吗？外面有一个拉链那个，它能到后面把那个拉链给咬开，然后把里边的海绵全掏出来给你撕碎了，不咬外观，把那拉链拉开，而且你那沙发拉链一般都在那后面靠着那样，它能把那个翻开，然后其他咬桌角什么的根本就。太常见了。 那你应该再试试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不都有那叫点心桶 啊， 怕孩子偷吃都放大衣柜上头， 那个他肯定够不着，他跳不上去， 哦那个， 但凡 发现衣柜坏了， 但凡能够着的都不行。所以这些也是您需要考虑好的问题，就是家里有没有人照顾呀，对吧， 对， 等等这些，希望那个这能促成好多的缘分哈， 对对对对， 挺好的。 对，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啊！来，咱们先帮助天空这位朋友吧。 嗯， 天空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明天打算跟家里人，好，老许你来，打算跟家里人一起，然后带着家里的两只猫，要去山西的五台山玩，买了一大号旅行箱，要把两个小朋友放进去。他说除了这些以外得注意点什么呢？ 哦，我还见过他们有那卖那种包，就是背在后背上的那种， 然后两边带网子，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那种。 哦，好像是。 然后他如果不想干再给他罩上。 哎，你挺了解呀。 不是，我看见有人背那种， 人做了很多功课了。 哎，这些可以吗？还是要买那种旅行箱啊什么的，就航空箱。 其实他这个就是航空箱或者旅行箱什么的，这个都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个猫，一个是它这个长途旅行的过程中会不会对猫造成一个刺激。因为猫跟狗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猫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动物，那么环境的轻微的变化都有可能会造成它的一些应激反应。那从北京到山西这距离还是蛮远的， 对，几个小时， 所以这个不管是猫是待在这个航空箱里面，或者是我们直接放在一个更大一点的空间里面去，那需要更多注意关注的是这个猫到了目的地之后，或者在这个旅途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这个应激反应，比如说不吃不喝了，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呕吐，或者是这个流涎的这些消化道的反应啊。因为我们见过好多猫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改变了之后出现不吃不喝，那不吃不喝之后可能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脂肪肝的问题啊。所以就又回到我们这一开始说到的那个问题，猫的脂肪肝严重的话是会致命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 就是饿的，饿出了脂肪肝。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就是比如说早期的让它社会化呀等等，就是每天 带他出去遛一遛，虽然遛猫也不是特别常见吧，但是比如每天都出去带他， 对，让他 先玩 外面的世界，让他先感受一下， 先去趟房山，然后再去五台山，去了20回房山了，他可能对于五台山就不那么害怕了。 可以有这个操作，就是猫一般它的社会化也是在幼年的时候，一般我们可能就是在3个月左右是一个比较适合它做这个社会化训练的一个时期。那么带一个3个月的小猫出去遛也不然不是特别的现实啊。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法呢，就是说可以请自己的同事或者朋友经常来家里做客，就是每天换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每天换不同的衣服，让他以为是有不同的人过来。其实 换不同的衣服他也能认吗？ 就是让他假装让他以为是有不同的人来家，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猫多见到不同的人和事物，这样的话他对外边的这个新鲜的这个事物他接受度会更高一些。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带他出门啊，或者去出远门的话，这个猫的适应性会更强一些。 就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似的，他是一老师，但是呢因为他现在转行了做别的了，他现在做咨询师了，但是他就教过那么一届，从初中到高中就那么一届，然后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0出头、带那些初中生，你想10几岁，所以到现在了这些人都已经参加工作了，依然跟他很好。然后每年春节的时候，就他教的这一班学生男孩女孩全去他们家过，然后他们家就养了一只猫，然后就是每年过节，因为我们都去他们那儿聊天啊喝酒啊，然后这猫啊每个人都猫抱着玩，哎呀给这猫吓得呀到处跑，恨不得因为你想他这些学生都大了嘛，有的还有小孩了，然后就从床底把他再弄出来再接着玩。然后等到第二天那儿我再问他，哎哥猫怎么样，猫累了已经睡一天了还没醒呢。 这个就是对猫的刺激可能有点太大了。 是是是， 能逮着这只猫说明它还是愿意跟你玩的。我见过好多那种从你到他们家进门然后到你走 消失了， 你说哎你们家不是养猫吗，你就是挨屋找你都找不着。后来他说你知道那在哪儿藏着，我说不知道，一个在我们家主卧的被子里头藏着，说还有一个在大衣柜里头，说根本找不着。 好吧好吧，来继续让我们再来看看淘淘的问题。他说请问有预防猫癣的疫苗吗或者药物？ 没有预防猫癣的疫苗，对，这个没有。 那这个怎么办？因为他们好多养猫的人啊， 就 隔三差五就跟我说又得了这个了。我就不太敢跟他们接触了。这会不会人和人之间也传染？ 猫癣不会人跟人接触啊，但猫癣它肯定是一个传染病，它属于就是猫有得猫癣的猫跟没有得猫癣的猫接触完以后会把这个传染给那只猫，人接触传得猫癣的猫也会得，但是人得上以后不会再作为传染源传给其他人，对，是这样。 哎，这个问题特别常见，我觉得。那他们人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 人就勤洗手，没了。 摸完他们就洗手。 对，洗手，因为那个猫癣传染给人主要是通过一些孢子粘在身上以后，粘在皮肤上以后，然后出现这种定植，然后引起病变。那你摸完它以后洗手，甚至你就不摸它。 那他们受不了呀。 对，那如果摸它的话，我们会戴个手套啊，或者是可能复杂点，但是更好的保护到咱们自己。是这样，特别是一些小朋友、孕妇、老人，他们本身的免疫力就差一些，所以他们去摸的时候接触这些猫癣的动物可能会要更留意一些。 一般就你们宠物医生是不是也容易得这样的小病呀？ 对。 那你们一般有没有什么特效的，你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快速的给自己止痒啊等等那些小方法？ 掐挠拍， 和我们没区别，在边上掐一个十字儿，是吧？ 对对对，特别直接，而且这个没有什么副作用。 行，明白了，咱们稍进一条广告啊，接下来还有好多问题，接着给大家回答。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我们抓紧时间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哈，向大家敞开着。嗯， 来吧，继续让我们来看看娜娜的问题。 嗯，娜娜说，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哈，我家这个泰迪有点咳嗽，最近呢呼吸还有一点急促，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有点喘呢？感觉 喘这一块儿， 喘是我家的啊，他没说喘，但是我感觉呼吸急促又咳嗽，是不是离喘就差不太多了？ 可能是有一点的， 可能是因为这个，如果呼吸急促的话，说明他已经处于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他会喘得非常厉害，那这个有可能是肺炎咳嗽， 这么严重？ 对，也有可能就是心脏上的问题，心脏不太好引起的一个心肺病，出现轻度的一个肺水肿，这种咳嗽也会。那具体这两个是哪个，可能还需要到医院去确诊一下，因为治疗方向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个他在家有没有什么比较简易的判断的方式？就比如他肺炎，是不是他那个咳嗽也不是干咳吧，是不是得有点痰呀、啊？ 肺炎的话会有痰，然后会有一些鼻涕，甚至有一些体温升高啊，这种情况，这都会。 对，但是如果要是光喘没有咳嗽的话，还是得听医嘱，因为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就比如说像狗或者说猫。一般不是都会所谓的打呼噜啊，呼噜呼的那种声音，说实际上这种呼噜并不是说像人想象的那种啊，鼻塞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打呼噜是两回事儿。说他们打呼噜这个频率基本上是在一个频率上打，这种呼噜呢据说是对他自身是有益处的。 有益处？ 对对对，就是是有好处的。就比如说第一种呢，就是他在这种频率下睡得会很香，就类似于说、 催眠音， 哎，对对对，他就觉得安全。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以至于让其他的来者，就比如像老火候也这么打呼噜，别人就哟坏了，他在撤 啊， 哎，有安全感。然后第三呢，据说就是这种频率的呼声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就是身体是有好，就比如说在这种比如说四二拍，啪啪啪啪啪，舒服，特舒服啊，睡得就香。如果要是四四拍，不行，受不了， 影响休息，是有这方面的说法吗？两 养猫的朋友会就是细心的会发现，猫在特别紧张的时候是不打呼噜，在特别放松的时候会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对 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反应。狗的话打呼噜一般都鉴于软腭过长，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的斗牛，您去那种 喜欢的 啊，对，我们开玩笑的讲，您家养了一个拖拉机。就是 这么大声呢， 睡觉的时候会呼噜噜噜响啊，邻居都说楼下的狗又睡觉了啊，会很响。 好吧， 但是这种的话一般也他们需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容易中暑，就是短鼻头的啊，对对，很容易中暑。 那比如说涛子家的狗原来是黑鼻头，养着养着变白鼻头了， 粉鼻头了、 那正常吗？ 正常。 是正常的， 好多都这样。 黑色素沉着引起来的，就是我们一冬天不晒太阳，变白了，然后夏天出去游个泳，没穿衣服的那个，然后又变黑了，这是跟这个原理类似。 但是就是，这是虽然是一个解释起来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治不好就是它一旦变白了，我没见过哪个还能黑回去的。只有我后来试了好多方法，他们跟我说有吃什么海藻粉的，有说是那个晒太阳的，说是缺这个缺那，全试了没有用，最后还是一根黑色的水笔解决了问题。 好吧，来，老徐再来看这问题，这是我会隐身发的问题，他说请问一下嘉宾老师，纯黑色的母狗想要一个纯黑的小宝宝，是必须要找一个纯黑的那个男朋友吗？ 最好是找一个纯黑色的吧，但是 是这样的话可能性会更大， 可能会更高一些，当然也有可能两只黑色的狗狗会生出来不是黑色的宝宝、 哦、一窝小白狗也有可能是吧， 也是有这个概率的、哦、对，但是当然如果是想生出来黑色的宝宝的话，去找一个黑色的公狗或者是会更好一些， 就成功率会更高、嗯、 对，它这个从这个遗传的概率上来讲的话会更高一些。 好吧好吧好吧，包括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发了想领养小朋友的，比如说像朱莉特呀什么、嗯、我们都已经给您发了私信了，相信您一定会看到啊。 嗯， 来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的问题啊。嗯其他的那些题外话咱们一会儿说啊。你说这名我怎么念这位朋友吧， 嗯， 不，这位朋友他说我家呢新来了一只小朋友， 嗯， 三个月的小法斗， 嗯， 买的是某品牌的这个犬粮吧，他说除了这些比如说像奶粉呢、啊、或者说其他的营养品啊，还需要给这个小法斗再增加一点吗？三个月 可以增加一点，但是理论上来讲三个月已经可以断奶了啊。如果家长担心这个狗狗吃这个粮食营养不够，可以少量的添加一些这个宠物的奶粉也是可以的。 嗯，它哎会不会需要给它喂点什么肉啊之类的、 这个、 因为我原来看一本书，就是特著名那叫藏獒嘛，那不是一系列的那个书嘛，他们那个我当时深受那个书的影响，他跟我说就是那书里写着小狗他们说怎么他们藏民怎么把它养大，就是在比如说两三个月的时候，这时候喂肉粥或者喂那个内脏的那个粥，因为他们牧民不是的牛羊完了那个都会有内脏，把那些弄，说这狗能不能在这个时候长得好就靠这个了，是不是咱们也应该，因为有好多人啊特别信这个，就是在他有一个就类似咱们说青春期的时候、 嗯、 营养必须得跟上，说得揣起来，按他们的话说、 啊、 那个儿那骨头啊什么的都得有，是不是得在这方面得加强他这吃肉啊。 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了，一个是吃的健康，一个是吃的壮实。 嗯， 吃的就比如我们现在健身的很多朋友吃蛋白粉， 嗯， 真的吃蛋白粉健康吗？不一定，但是他能、 嗯、 确实能揣起来。那正常的我们很多品牌的狗粮就是正规的狗粮，他们目的是让动物吃得更健康，而不是说让它吃得更壮实。 嗯， 所以说就看 壮实点不好吗？ 不一定。 哎，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怎么说，就是就跟咱们健身一样，其实咱们平时不需要摄入那么多的蛋白、 哦、 但是健身的时候需要，那它除了哎肌肉块大一点，它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一些这个 心脏， 对心脏负荷增加，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嗯、 一些物质在关节的沉积，最后引起一些关节炎。 对 啊，高蛋白摄入完以后会引起一些这个蛋白质血症啊，这种都会有。所以咱们说吃的壮实跟吃的健康是两码事儿， 对、 哎， 两回事儿。 哎，对， 嗯，刚才这位布布这位朋友也把他们家的三个月的小法斗照片发上来了，还挺好看的。 嗯， 阴阳脸儿，一边小白脸一边小黑脸儿，挺可爱，挺可爱。 嗯嗯，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 嗯， 来就这个呗。Vivian 呐， 对，这位朋友说我们家的那个母猫在肛门的地方总是挂着一点点扁扁，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吃的毛连的肚子里了？不是吗？ 是不是有一些便便还有点发软什么的？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是存在一些食物不耐受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它可能这个消化道，对这个饮食对这个粮食不是很耐受，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食物过敏。当然也有可能是不是这个猫没有定期做驱虫啊，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寄生虫的问题呀、啊，或者其他的问题？假如它始终一直都有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可能要从这个饮食方面更多的去找一下有没有相关的原因。 好， 嗯， 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也感谢二位大夫今天精彩的回答啊，谢谢二位大夫，嗯，也祝你们今天节日快乐啊，